252集，掌控欲。 顾元白转头看向监察官员，监察官员面不改色，将账本翻过了一页。 2月16日一早，有驿站女子来给薛大人送上早膳，与薛大人多番谈话。薛大人待其神色温和，耐心十足的语气探讨京城吃食。 薛远额上青筋暴起，忍无可忍。 你是个京城嫁出去的老妪。 监察官员稀奇， 薛大人在淮南待了如此久，早就变得高深莫测，不动声色，怎么一到圣上面前就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但稀奇归稀奇，监察官员又翻过了一页纸。这本账本很厚，一看就知晓是详细到了一举一动的程度。顾元白无奈，估摸着是因为监察处的官员知晓了他与薛远在一起之后，看薛远愈发不顺眼，因此能给薛远找麻烦便插手找麻烦了。随着监察官员手中的账本越来越薄，薛远脸色越来越凝重。他自然没有做过什么背叛顾元白的事，但监察处对他的态度一定会将淮南那群商户给他送女人的事情大书特书。果然，监察官员说到了这件事，还用了整整两页纸来记下。但顾元白知晓了事情的缘由之后也未曾生气，只是让监察官员退下，玩着薛远下巴上的胡茬，笑吟吟道： 薛大人，我派人在你身边，你是不是不太高兴？ 怎么会？ 你若是不喜欢便说出来，朕也不是不好说话的人。 话里暗暗的威胁，薛远要是再听不出来，那就白费他这些时日的心血了。他头摇成了波浪鼓。 喜欢，臣喜欢极了。 顾元白满意的笑了，又柔柔的用脸颊蹭了蹭薛远的下巴，细嫩的脸庞被胡茬扎得红了一片，他声音低低： 朕的掌控欲可分毫不比你少。 若是没在一起便算了，若是在一起，就要接受他大到生命、小到发丝的控制欲望。正是这种不同寻常人的掌控欲和强烈的占有欲，才让顾元白在现代也没有谈过一场恋爱。因为没人能受得住他，顾元白也不想去为难别人。在成为皇帝之后，这样的掌控欲望更是加倍的生长起来。监察处简直就像是骚着顾元白养处而建立的存在。他抬起双手搭在薛远的肩上，臂弯细白，说话轻得让人心都软了。 真的喜欢吗？ 真的。圣上，咱们真是天生的夫妻俩，注定是一对细水鸳鸯。您让人瞧着臣，臣也托人瞧着您，咱们夫妻俩半斤八两，谁也不输谁。若是真的有人趁臣离开时趁机碰了您，臣死也得把他大卸八块了。 他眸色认真，说话时甚至带上了阴冷的气息，就是薛远对顾元白的这份着迷才使得顾元白极为满足，连掌控欲都叫嚣着厌足。 夫妻俩，薛青野心真是不小啊，是想做朕的皇后吗？ 薛远被呛得说不出话来。两个人许久不见，顾元白放下政务，陪着薛远好好黏了一下午。他们在御花园中逛了一圈，路过湖旁时，薛远道： 等哪天日子好，臣带圣上去臣的庄子里浮水。 顾元白欣然应允。薛远从皇宫走回府，心里头想着将圣上带到庄子里能做的事，不免心猿意马。但一走进薛府，就有一道破风之音袭来，薛远神色一凝，侧身躲过利剑，抬头一看，薛将军正铁青着脸看着他，一副恨不得将他杀之愈快的模样。薛远见着他就笑了： 父亲安好。 薛老将军一愣，随即就冷着脸将弓箭一扔，拿起棍子吼道： 老子打断你的腿！ 薛府顿时一片混乱，薛二公子听闻后赶紧让小厮抬着自己去看热闹，幸灾乐祸道： 我得赶紧去看看爹是怎么打断薛九瑶的腿的。 这场闹剧一直到了月上高头才停下，薛远还是活蹦乱跳，薛二公子满脸遗憾地被小厮带回了房。待人散了，薛老将军指着薛远怒骂： 你和那楚卫到底是怎么回事？ 楚卫与我何干？ 你还不说实话？你母亲同我说，楚卫便是你心悦之人，这事是真还是假？ 薛老将军面色沉着，心中胆颤。 要是薛远当真三心二意，那我即便是被圣上责罚，被圣上处死，也要冒险将薛远打死，这样最起码还能保薛府其他人一条性命。 薛夫人哪里听的胡话？要是拜神拜佛有用，那我希望楚卫能早点死，死得利落点。 薛老将军彻底泄了一口气，没力的一屁股坐倒在地上，他大口大口地吸着气，如获新生般庆幸喃喃： 还好不是，还好不是啊。 薛远走到他身旁蹲下： 薛将军可否告知于我，为何我一回府就追着要打死我？ 好你个薛九瑶，你曾跟老子说你是忠君之心，老子让你伺候圣上，你就是这么伺候的？ 嗯？ 老将军气不打一处来，悲痛欲绝。 你这么做，让我怎么去面对列祖列宗？怎么去见先帝？早知如此，你出生那时我就应该把你掐死，免得你如今还来祸害圣上。 薛远听了这话面不变色，待老将军骂骂咧咧完了，他才突然笑出声来： 薛将军，你应当庆幸你没有掐死我，你也不想让圣上被一只厉鬼缠上吧？ 薛老将军一颤，大惊失色地看着他。薛远拍拍他的肩膀笑了笑： 天色已晚，薛将军你也老了，受不住夜中霜寒，该回去休息了。 说完他起身同薛老将军规规矩矩地行了一礼，转身走进了黑暗之中。薛老将军呆在原地，感到了一阵彻骨寒意。像这样走前给他行礼的举动，薛远以往从来没有做过。这次的外出让薛远的心思更加深沉，看起来像是好了许多，甚至温和了下来。老将军一时竟然分不清，是原本不屑于人伦事理的薛远更可怕，还是现在这个泰然自若、守着世间规矩的薛远更可怕。晚露降下，薛老将军回过神，沉沉叹了口气。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